哎，兄弟，你说你是从北边来的，北边好玩不？ 一个乔家刚认识没超过俩小时的男人，拉扯着乔家的胳膊，一直问东问西。乔家被他差点从椅子上晃下去，他努力把自己胳膊抽出来。 北边哪有你们南边好玩啊？除了疯子多，就没其他的了。 动不动就要当街揍警察，不是干掉别人，就要被别人干掉。大部分老百姓大概都觉得自己居住的环境挺安全的，只有他们这种活在阴暗世界里的人，觉得每天几乎都不太平，不是这个死了，就是那个残了，还动不动来个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不过这种事儿搁在云南这里，大概就不值一提了。乔家给对方倒了杯酒。 我一早听说要发财做大生意，还得是在你们这儿啊，那都是能要命的大生意。 特地把要命俩字说得特重，乔家用那种大家都懂的表情眨了眨眼，然后仰面笑了半天，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。想混在这些人里面就不能正常，这点郭林那种人是永远学不会的。果然，他旁边的人也跟着大笑了半天，彼此都不知道在笑些什么。等十几瓶啤酒见底了，乔家终于不动声色地插了一句： 你知道吗，兄弟，我以前可跟你们这儿一个大人物打过交道。 他说的神秘兮兮，旁边几个都凑过来听。 谁呀？听你胡吹，这边没人，往你们那边去。 嘿，骗你们，我是孙子，真的叫陈哥。我见着他的时候，他身边的人可都带着家伙。 这里并不是犯罪分子的天堂，平时的小偷小摸不出奇，但是提到军火这种东西，大部分人混一辈子也见不到一个实物。有些小帮小派的意外搞到一个，都能当成是镇山之宝一样的供着。像暴风这样动不动就扔出来一把让他去做掉别人的，实在是属于异类。结果乔家这话说完，在场就有人乐了。 嘿嘿，你也太没见过世面了，家伙有什么稀罕的，老哥这里就带着。 说着他拍了拍后腰。 你说的那个陈哥总不会是陈玄吧？ 这是瞎猫撞上死耗子，乔家觉得自己不是一般的走运。不过从这圈人的反应看来，陈玄在当地果然是有些分量的人。刚才还兴致盎然的一群人，有几个脸色稍微变了变，不过酒喝下去这么多，本来就是为了壮胆撒酒疯的。那个号称自己手上也有枪的男人招了招手，把其他几个人都聚过去，压低声音笑着说： 菜牛不也进去了，现在早就不灵了。 哎，这话你还是小心着点说吧。 乔家一脸的惶恐。 我听说陈哥还有人在外头，说不定过两天就要把陈哥弄出来了。 嘿，我跟你们说不可能，陈玄已经死在里头了，外面那个罗森搞不出什么大动静。 罗森？ 乔家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， 听着有点耳熟啊。哎，这人好像挺厉害， 据说是杀了不少人。嗨，这群人不要命的，之前竟跟越南人做交易，你知道那群混蛋孙子最喜欢黑吃黑，这一片也就他们敢去跟越南仔打交道。 说到底还是陈玄的军火比较厉害，亡命之徒捞一笔是一笔。乔家很配合地装出一脸的惊讶。 越南人？我听说那边的人都特别凶悍。 何止凶悍，简直一点规矩都不懂。我之前就碰到过一次，跟着我老大去谈生意，结果那群王八蛋拿了钱就翻脸，后来还是彪哥出面才讨回来一部分。后来我老板就不跟他们做买卖了，跟没饭吃的穷鬼没道理可讲。而且越南人多数都是做雇佣兵的，不分男女，下手都特别狠。 这些乔家也多少耳闻过，听这人说了这么半天，觉得不像全部胡扯的，不禁动了点念头。 哎，大哥，我看你在那边一定吃得特别开吧，小弟刚来这边，将来有什么好生意的，哎，记得叫上我啊。别的不敢说，就这身手总还能混个饭吃啊。 乔家本来体格也不错，现在喝酒都在兴头上，袖子全都撸起来，胳膊露出来，线条显得特别结实。他其实是随口一句，没指望这群人真的就跟他喝了顿酒，就带着他混了。不过对方好像挺感兴趣，直接站了起来。 哦，那你露两手给老哥看看。 在这儿？怎么露？随便逮着一个揍。 他倒是无所谓，就怕被他 K 的人不怎么乐意。结果下一秒，他就被这个人拽出了酒馆，七拐八拐绕出了几个路口，找到一个挺僻静的车库。男人一拍他后背， 来试试转头。 等乔家回过神儿，只觉得手心一沉，对方真递给他一把黑星。 我操，这边的人疯的简直比黑狗暴风那群人还厉害。 乔家整个人愣了一下，听着旁边跟他比着拳头让他打那个灯柱，看样子不像随便开玩笑。在心里头大概衡量了一下当前的形势，最后乔家别无选择的还是开了两枪。不过一来他不想引起注意，二来这种事做起来还是有点肝颤。乔家这准头实在是不怎么样，对方让他打了两枪就喊停了。 切，我看你就是吹得挺厉害，根本不行啊。 接着就收回了乔家手上的枪，随随便便别在后腰。他刚才那一拍竟然不是忽悠的，是真的带着家伙。乔家有点想问对方的名字，但是心知问了肯定得惹麻烦，考虑到最后还是决定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刚才他出来试枪，很多人也跑来凑热闹，现在看没什么意思，又吵吵嚷嚷的往酒馆返。乔家跟这群人混了半夜两点多才撤，回到酒店的时候郭林都睡了，不过没睡着，只是靠在沙发上眯着。 哟，郭哥回来了，来快过来让我瞅瞅有没有大老板的样。 乔家笑眯眯地比着手指，灯都没开就开始嚷嚷。郭林睁开眼看了门口的男人一眼，就见他歪歪斜斜地关上门，摸着黑往他这边踉跄。那一身的酒气充分说明了他这一晚上至少过得不怎么寂寞。 看来乔哥到了这边生活也是一样精彩啊。 郭林适时躲过了乔家差点一巴掌扇在他脸上的手。 行了，别装了。 以乔家的性格，处在这种环境他怎么可能真的喝醉，忽悠一下外头的人还行，郭林观看他的眼神就知道这人一点酒精都没喝到脑子里去。 你这人简直无聊透顶。 乔家指着郭林的鼻子不满意地哼了一声，然后顺势倒在沙发上。 不过我今晚是真的喝了不少啊，云南这边的酒真他妈的烈呀。 去洗个澡吧。 你跟我一起我就考虑一下。 乔家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仰着看郭林。 郭警官，你不会真把自己玩死吧？你可别忘了你还欠着我一个店呢啊。 郭林侧着头也回看着乔家。 我记得当初你很有骨气地说不要，不只是不要，还把我骂了一顿。 我不要是我的事儿，你既然开了口就得欠着。 哼，果然是职业流氓，你耍无赖倒是挺顺手的。 郭林扬了下眉。 所以说你跟着我跑这么远是为了追债？ 你说对了，他就是为了追债。 话音刚落，郭林都没怎么看清楚他是怎么窜下来的，只觉得黑漆漆的房间里乔家带着一身酒气直接冲他扑过来。不过还没等乔家准备胡作非为的手摸到他的胸口，郭林一个反擒拿就把人扭到了旁边，力道大到乔家忍不住喊了一声。 我操， 这次如果还让你称心如意，我这一身制服也该脱了。怎么说我也是一个警察，真让你这个小混混骑在头上还反了。 郭林扣着乔家的手腕把人扔回沙发上。 快滚去洗澡，一身的酒味儿。 我说了，除非你跟我一起，反正一会儿熏的不是我。 乔家在沙发上舒服地翻了个身。 三分钟之内你不动作，我就直接把你捆了。 扔阳台。 郭林站起来，把外套脱了扔到一边，打开床头灯，然后撑在乔家的头顶，一字一顿地补充： 你不信的话，大可以试试。